123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，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北京music radio，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22:01:52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10月5号周五晚上的 NJNY， 我是女友韩丽。放假的夜晚和平常终究是有点不一样的。平常在星期五的晚上这个时候，你在做着什么？再对比一下此刻，一定是相当不同的。所以也要原谅沉默此刻也不在我的旁边，还有叶谦，他们也都和你一样要去享受嘉宾的假日时光。而我呢也还好了，10月1号、2号都休息了，不过是3号、4号和今天晚上陪伴了你3个晚上，今天还是陪你听歌和暖文章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我就这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。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？ 我知道我无法子改变对你的那个承诺， 因为每当望住这个海，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，就好似响起你同我之间嘅山盟海誓，我会不惜一切守望住一生一世嘅缘分。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， 放假，有的朋友去看了海，有的去看了山，有的去了自己盼望已久的地方。看山看水归来，还是要看自己，看你在这个世界上又有没有一些新的进步，一些新的收获。十月五号的晚上，此时此刻我很想和你分享这首歌的演唱者，演技太厉害了。今天白天看了一部他演的电影，如果你也看的话，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。郭富城、周润发，让这部电影太好看了。 我的心中，亲爱宝贝，你的心中我最珍贵，分享我的喜怒和哀乐。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，爱的呼唤没有距离，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。有缘相遇我们一起好好珍惜，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，只有你最懂我的心。我们把这一刻变作永恒，心中的歌唱歌，只因为对你爱爱爱不完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们说好永远爱不完。宝贝，你的心中我最珍贵，分享我的喜怒和哀乐。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，爱的呼唤没有距离，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。 是郭富城。对于70后的朋友来说，再熟悉不过，而且也会自动生成四大天王。然后就会从过去到现在的想一想他们如今的样子，真的不得不说，自律的男人，对自己有要求的男人，真的无论到哪一个年龄段都会自然发光，有魅力。当你走进影院看他们的电影，就会有强烈的感受，巨星就是巨星。当周润发在大屏幕上亮相的那一刻，你会深深体会到他有一种只有他有，别人皆无，入木三分的那种气场。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，如果明天后天有空的话，你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周润发的那一部电影。我一点都不要剧透，而且你之前也不要听任何人剧透，这样呢才会在电影院当中，在他的节奏感里从头到尾酣畅淋漓的欣赏一部非常优质的港产片。假日时光里就做一些平常可能没有时间去做，自己又可以在这个过程里充电的事情。如果平常也经常听男左女右的话，你会觉得假日版的我一个人的陪伴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安静，这可能也是一种区别吧。平常当你的生活非常的忙碌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就男左和女右同时登场，让你发现原来夜里有两个经常陪你说话的人，而放假呢就让我一个人吧。我们就是如此简单的，不需要有太多的客套，彼此心领神会。 感情有时有不得选择，总让人痛得深刻。你我平静依旧的生活，然而被争吵打破。爱情又给我上了一课，陷入伤痛的沼泽。你我失去恋人的资格，对结局束手无策。我们终究是错过，从你的世界路过，走过了许多才懂得对与错。我看出你的不舍，你看出我的难过，情绪在拼命的拉扯。我们终究是错过，从你的世界路过，最后才发现在一起不适合。离开时的不快乐，在即使难分难舍，爱过的感觉你我还记得。选择总让人痛得深刻，你我平静依旧的生活，然而被争吵打破。爱情又给我上了一课，陷入伤痛的沼泽。你我失去恋人的资格，对结局束手无策。从你的世界路过，走过了许多才懂得对与错。我看出你的不舍，你看出我的难过，情绪在拼命的拉扯。我们终究是错过，从你的世界路过，最后才发现在一起不适合。离开时的不快乐，再解释难分难舍，爱过的感觉你我记得。我们终究是错过，从你的世界路过，走过了许多才懂得对与错。我看出你的不舍，你看出我的难过，情绪在拼命的拉扯。我们终究是错过，从你的世界路过，最后才发现在一起不适合。离开时的不快乐，再见时难分难舍，爱过的感觉你我还记得。 自白小白演唱的我们终究是错过。时间终于会让你明白，你现在所拥有的都是你努力得到的，而你所失去的也是不曾真正属于你的，就会一下子想明白了很多事情，不再执拗，不再纠结，放平心态。 那一年的风吹拂着你额头，青春像一个沙漏，我们淡淡的哀愁。时间的诅咒，它是幕后推手，天真向往以后，却各自泪流。也曾经想过握着你手就走到永久，却一直错过你家的门口，无法停留。在很久很久以后，陪自己孤地重游，那些温柔还一直收藏在着你，一直到最后。 很久以后，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，而有些事情呢，却依然以不变的姿态，在固定的、稳稳的时间里陪伴着你。就像你过去喜欢的某个电台，它不仅还有依然好听的音乐，还有那时你听过的节目。 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，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，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，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，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。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，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，所以我删除为什么会哭，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白

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不抱怨你就赢了。下午和朋友一起逛街，他说起自己前些天收到一位微信好友发来的消息，不过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加的好友了，现实生活中似乎也并不认识。朋友是做理财相关工作的，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里发一些相关知识的内容，可能是因为这个，对方才找到了他。对方直接问他在吗，紧接着又一句，我想问问你理财要怎么做第一步，我现在只会省钱，可是感觉好累啊，自己想买的东西都买不起。这种说话不带问候的方式真的挺让人不舒服的，但朋友还是耐心回复了他，去赚钱啊，省钱只是一小步，学会赚钱才是一大步。他回复道，要是知道怎么赚钱不就好说了吗，光说着也没用的。哎，可惜我命苦，没有个富二代的爸，你说人和人怎么就不一样呢，有人一出生哎呀就不一样，可我呢就只能摊上这样的生活，真是不公平啊。朋友说，讲真的，这种人挺可怕的，他总觉得自己惨，觉得生活对自己不公，好事儿坏事儿到他那里都成为抱怨不断的事儿，负能量爆棚，真的会传染的。所以我看他还在喋喋不休地吐苦水，就赶紧设置了他的消息免打扰。紧接着他又对我说，哎，你说也真是奇怪啊，哎呦，你说有这个时间长吁短叹的抱怨自意，还不如多动动脑筋想想怎么赚钱呢，老是想着靠别人去给予，这什么心态啊。我也在思考朋友说的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抱怨呢，也许是他们把这当成一种发泄方式，殊不知这种负能量正在一点一点拖垮你的人生。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，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像祥林嫂一般，逢人便说自己的伤心难过，觉得自己惨，自己吃了亏，觉得生活不公平，世界亏欠自己。我身边就有一个真的是那种下雨了抱怨路面潮湿，晴天了又抱怨日头太晒的主，明明长得挺好看的一个姑娘，生生让一脸的抱怨遮去了八分美貌，只剩了苦楚。起初她抱怨大家还愿意安慰安慰，可时日久了大家都习惯了她这样的性子，谁也不愿总是听别人说负能量的话，毕竟负情绪真的会传染的。所以他的人缘也越来越差，到最后连个真正能说心事的朋友也没有了。算起来我们也有几年没见面了，上次聚会听别人说起他，日子过得并不幸福，结果一次婚没两年就离开了，孩子也没有跟他，他自己开了家小服装店，生意也很惨淡，还是整日抱怨，几乎要抑郁成疾，不免唏嘘。谁的人生没有艰难和坎坷呢？而抱怨只会消耗你的精力，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差，还会赶走你的福气和人缘，百害而无一利。就像比尔盖茨说过的那句话，人生是不公平的，习惯去接受它吧。请记住，永远不要抱怨，抱怨除了让你的生活更难之外没有任何意义。而当你学着不再抱怨，转变自己的心态，积极乐观地去对待生活的时候，你才是真正踏上了走向成功的正轨。生而为人，没有谁的日子是一帆风顺的，失败和挫折也是人生必经的路程，我们都必须要经历过这样的跌跌撞撞， 才能为自己的人生铺起坦途大道。宁可咬紧牙关去努力奋斗，也别总想着依附别人的兔死花。与其抱怨，不如改变。这一场攀登，你得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踩实了，才能踏踏实实地走到最后。遇到了难过的事情，也不要忘记扬起个微笑，为自己加油打气。生活很难，但心态好的人，路总能走得顺畅一些。愿我们都能做不抱怨的自己，做个能够控制情绪、平和心态的智者。愿我们都能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永远年轻，善良依旧。请时刻记得，不抱怨你就赢了。 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，伴着流言纷飞的过往，伴着花谢曾开的芬芳，在梦碎的时候出发。再见青春，再见美丽的疼痛，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。余晖从记忆的指尖滑落，带着哭过呐喊的绝望，带着无声无助的彷徨，从呼啸的风中滑落。再见青春，再见美丽的疼痛，再见青春遥远的幻想。再见青春，再见灿烂的忧伤，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。这心扉的惆怅，听着心在爆裂的巨响，陷入深不见底的悲伤。再见青春，再见美丽的疼痛，再见青春遥远的幻想，再见青春，再见灿烂的忧伤，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。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，再见青春，

到破碎的孤影，你转过头轻声说夜色真好，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。人群散尽，你在我身旁，我低下头沉默着不动声响，你走近我突然间将我抱紧，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。你说不要怪岁月过往，你说这人间有时荒唐有时伤，所以你离去后我将归还，落满尘埃的时光，生活一旦飘摇荡漾，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，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。我想街灯初明，街道破碎的光影，你转过头轻声说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。不要怪罪于过往，你说这人间有时荒唐有时伤，所以你离去后我将悲欢记落满尘埃的时光，生活依然飘摇荡荡，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，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。我想 特别爱这首歌，来自你熟悉的春风十里的演唱者陆先森。对，我没有说错，就是梅花鹿的鹿，先前的先，森林的森，陆先森，他们带来的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。有些事有些人确实与漫漫的时光融合得很好，他们太了不起，也太足以在你的年华里留下太多闪光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一直在那里，不忍离去也不想送别。愿你和他能够相处得很好，他的那种保留不是一种痛的点。 窗庭外

爱都可以。我怎样都依你，因为我爱你，和你没关系。我的爱扩散在方圆几里，竟然能听见你的呼吸。只要你转身，我就在这里。 有的歌还真的属于后劲十足，就是你可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听到它，或者是在一段日子之后经历过些什么以后再来听，就会发现截然不同。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《方圆几里》。下面这首歌呢，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很陌生，但是对于年长的朋友一定很熟悉。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，送来翻唱版。 所求春来冬去，只为编一个暖暖的理由，好让你我能相逢，好让笙歌都沉默，所有繁华笑容都只是路过。日夜无所求，暮夜无所求，日出日落只为点一盏不灭的梦，照亮你在天地游，照亮你能来找我，因为我的世界只有最多。两颗心一杯酒，最要醉的与你相同，仿佛我无力承受，伤痛相思那么重。爱可追，情难逢，且慢小心每次珍重，莫让半点乌云遮住了月空。海也无所求，山盟海誓都化作一阵熟悉的春风。今生再也不远游，今生再也不漂流，因为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。 看见，只要你愿意走向前。

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23:38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10月5号周五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， 我是女右韩丽。哎，这会儿还用这么欢快的一首歌开始第四时段？对啊，因为今天晚上的陪伴，在这个时间点里，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半个小时了。来听这首俏皮的洗头时哼的歌。 呜啦啦啦，谁知道下一个 KO 在那发酵，充满了大怪兽的热闹。那那那那，等到我下定决心奔跑，呜哈，全世界都别妄想阻挠。呜啦啦啦，海洋沙漠冰川是下一个目标，吹个头发就是我暗号。阳光好久让烦恼随风轻飘，甩掉人生，烦恼随风轻轻飘。甩掉人生，烦恼随风轻轻飘。甩掉 放假的这五天已经把你之前的那些不愉快、那些烦恼都已经甩掉了。对啊，人心情好的时候，还在洗澡间真的会容易哼唱起来，毕竟音响效果不错喽。第四时段我们多听一些歌曲吧。当然，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 飞了好远好远， 飞了好远好远。但你终究还是要回到你出发的地点，回到你日常的生活当中。其实过完节之后也不必有低落，毕竟这样的日子我们一年当中还是会过几次的。有一句我们经常会打趣的话说，收拾一下心情吧，准备准备过年了。想想这一年真的就要过完了，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必要再那么纠结了。 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，飞过我们的昨天。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，飞在爱

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，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承认你，若生命如果成电影，哦，让我再一次填梦里惊醒，我多想再见你，哪怕从匆匆一眼就别离，路灯下昏黄的剪影，越走越漫长的林径。

睡着，虽然这个世界很吵，你想放